湖广确有灾情啊！我冤枉啊！ 扫兴！ 这个许德全也太胆大妄为了，竟敢在这里喊冤！ 真是他死不认罪，那就应该罪加一等。 君家犯上之罪，可非同一般呐、 皇上，别生气了，今天还是高兴的事多。刚才魏都督还没说完呢。 魏秦家、你再仔细说说洛阳的天鹅。 天鹅，这。 启奏皇上，魏德安说的不是天上飞的天鹅，他说的是天鹅，是一种专吃谷物的害虫。 天鹅，害虫？ 对， 魏德安， 臣在。 难道是朕听错了？ 启奏皇上，这 你说，到底是什么？ 这，皇上天聪圣听。岂能听错？ 那就是你说错了。 不，启奏皇上，臣说的是天鹅。 什么？ 是天上飞的天鹅。 范爱卿， 臣在。 是你听错了。 臣听错了。 冯大人，是您听错了。您老六十有八，耳朵不好使，也在所难免嘛。 魏德安， 丞相，这个洛阳果真是天鹅云集，一个月都不散呐、 天鹅云集，一个月都不散。 启奏皇上，不仅如此，洛阳今年是五谷丰登。斗米四文， 斗米四文，前所未有啊！ 看来是因为魏卿家勤政爱民，才有洛阳五谷丰登、斗米四文、天鹅献瑞呀、 皇上过奖，下官惭愧，皇冠。 哎，魏卿家，朕念你为官勤勉，政绩卓著。赏南阳进贡的五彩鹦鹉一只，以示加冕。来呀， 有， 把鹦鹉提过来。 是， 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，万万岁！ 万岁万岁万万岁！ 好险好险呐、 好险。 若不随机应变，怎能转危为安？ 转危为安。 要不我早就叫魏德安呢。 魏德安，你给我站住。 丞相。 好你个魏德安呐、你我都吃皇上的俸禄。刚才你在皇上面前怎么能信口雌黄啊？这不是欺君罔上吗？ 这 最可恶的是你连老夫的嘴都给封住了。 哎呀，丞相，卑职实在是无奈呀。别人都在献瑞，卑职却要报灾，那许德全的下场就是个样儿。卑职就是这么一个脑袋，实在舍不得丢掉啊！丞相，见谅见谅啊！ 我问你，那赈灾之事怎么办呢？ 再做打算。 好，别的老夫也不和你计较了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让皇上放粮赈灾。 可这 现在你随我回去，本相可以让皇上只见你我二人，你把事情真相原原本本的说清楚。 可丞相， 有我方玄龄在，保证皇上不失面子，你不丢脑袋。 哎呦，卑职不敢。这实在是不敢呐、丞相，卑职告辞了。 你驾！你站住！哎，魏德安呐、魏德安，你就莫怪老夫对不起你了。

你已经死去多年了。 皇上，臣生前上过一道实践不可中书，指出皇上在贞观之初具有的长处，后来大多不能坚持了。现在臣再次劝皇上，对实践不可中书，不止嘴上念念而已，还是潜心检点一番为好。臣告退。 天鹅！天鹅！ 皇上！醒醒！皇上，做梦了？ 是啊，好奇怪的一个梦啊！ 哦，什么梦啊？ 爱妃，朕正射天鹅，忽然魏征阻拦，说办天鹅宴劳民伤财。朕就想啊，魏征都死了呀。这时候一阵风，魏征就不见了。朕射的那些天鹅也都带着箭，叫着就飞走了。哎呀，这天鹅宴是不是不该办呢？ 哎，皇上，梦都是反的。 哦，反的。 魏征说办天鹅宴劳命伤财，是万民喝彩。天鹅带箭飞走，是纷纷飞来。 哦， 大唐天子想办天鹅宴，那些扁毛之辈敢不现身亲王吗？这是好梦。 哦，好梦。 是好梦。哎，皇上，刚才臣妾也做了一个好梦。 哦，那你快讲讲。 臣妾梦见天鹅宴举行的那天嘛，洛阳城万人空巷，欢庆太平。哎呀，就连前往大唐进贡朝拜的各国使节也都闻讯云聚洛阳。他们说呀，只知道传说中天上的玉皇大帝摆过天鹅宴，而今大唐天子也摆起天鹅宴了。哎呦，这大唐不就是天堂吗？于是啊，恳请皇上一定恩准他们入席，以保眼福和口福。 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哎呀，刚才爱妃说梦都是反的，那这个梦要是反过来了， 皇上别担心。臣妾是女人，女人的梦都是正的。 哦，女人的梦都是正的。 哎，皇上，何不真的邀请各国使节到洛阳赴天鹅宴，以显大唐神威呀？ 哎，那这样岂不就是美梦成真了？好主意。哎，明早就让房玄龄发请柬。 皇上。 嗯， 那个老臣好说三道四，这事儿啊还是不让他知道的好。 好，听你的，那朕让别人去办。 听着，皇上马上就要到洛阳城了。所有的难民乞丐通通赶出洛阳城。 好， 走， 撤离啊，撤离，滚，走。 春兰， 哎， 嗨，搁这，春兰呢？你看。白菜烩豆腐，炒青椒，炝豆芽儿。这还有个荤菜炖猪蹄儿。行了，挺好。 哎呀，夫人，

我们当乞丐犯了哪条王法呀？ 对 呀、 啊，犯什么王法了？ 这倒不犯王法。 那为什么要把我们驱赶出城啊？ 这是 凭什么？ 凭什么？ 哎呀，事出有因，得罪各位了。 哎，不就是皇上要来吗？啊，我们当乞丐的，他也是皇上的子民呢。 对、 啊，就是皇上，他也不能不要我们呀、 啊。这，哎，这都督府的告示都贴出去了，还请各位多担待吧。 那我们都没活路了，还怎么担待呀、啊？ 是吧？这是父母官，我们找人想办法。 香还好香哎！哎，这老爷是不是正在用膳呢？ 哎呀，真香啊！ 用香哪儿？ 哎，老爷，我们弟兄可都饿得白眼珠子发绿，黑眼珠子发蓝了。 叫什么？ 敢问您老吃的是什么？ 我 哎，大家看，哎，老爷这可是又有酒又有肉啊！ 你们敢推内室的门？ 今天是老爷的五十寿辰，好不容易才备下这么一点薄酒啊！ 是啊，你们是呢？ 今天是老爷的五十寿辰，哎，弟兄们，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！弟兄们，给梅德老爷拜寿！ 哎，不必多礼。 二拜酒肉啊！ 二拜酒肉！哎， 怎么拜起酒肉来了？ 李泌进屋吃啊！ 哎呀，不许吃！这是老爷的寿宴，我弄这几个菜不容易，不许吃！ 你们仨爷仨到老爷家里了，这还了得？给我滚！ 哎。 算了，就让他们吃吧，别管了啊！人饿极了，王法也难禁。身为父母官，不能让子民免于饥寒，这想来惭愧。让他们吃了，这我心里头也安生点， 是吧？ 哎呀！这些酒饭虽然没吃饱喝足，总算垫了点底儿啊。 李老怪，你们吃完了喝完了，就快走吧。 哎呀，这顿是吃了，那下顿呢？ 就是啊， 明天后天呢？ 是 啊， 除了我们，洛阳城内还有那么多难民乞丐，他们怎么办呢？ 就是他们怎么办呢？ 这 些人呢？ 没的，老爷，我们知道驱逐乞丐的告示是狗都督魏大安贴出去的，可是您身为本县的父母官，您不能不替子民说句话。 对呀、啊，您是父母官， 这你们就放心，本县一定为子民说话。哎呀，你们稍安勿躁。 我们也知道您这小胳膊拧不过魏德安这条大腿，您说话他也不管事儿，所以请您带上我们一起去都督府，叫魏德安停止驱逐乞丐，立即放赈救灾。 对， 这本官如果带着你们去都府衙门，无异于造反作乱呐、啊！此乃大逆不道，万万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 我们就知道您不去，哎，我们可是吃了扁担，横了心了。 没错， 弟兄们。把葫芦的锅掏出来！ 来了，葫芦， 葫芦， 葫芦，这是， 梅大老爷，您看见了吧？我们是一人一个葫芦，这葫芦里装的都是烈性毒酒三不倒。 三不倒， 您要是不带我们去找魏德安，您就替我们收尸吧。 对，收尸、 不能，这千万不能喝呀，不能喝呀。 看来梅的老爷还是怕闹出人命。 各位，有话好商量。

我李老怪在洛阳城内有好几百弟兄呢，只要我登高一呼，比老爷您还威风。 这伙人逮天鹅可不在话下。 没错， 老爷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头吧， 您就踏踏实实等着吧。 那本县谢谢各位弟兄了。 哎，弟兄们， 喂， 全都卖卖力气， 好， 为帮梅的老爷逮齐这200只天鹅。 嗯， 来呀，把葫芦都举起来。 哎， 干！ 不能喝呀，不能。 梅的老爷，我们这葫芦里啊不是三不倒， 是什么？ 是上好的井水。 啊！ 刚才播送的是四集连续广播剧《天鹅宴》，剧中人物唐太宗由吴俊全演播，梅道九由修宗笔演播，房玄龄由封西君演播，魏德安由李野墨演播，杨淑妃由王丽华演播，王氏由乔琛演播，李老怪由张涵予演播，监制陈珠，总监制陈侃文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